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午后偏南风比较明显，能见度较好，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环线方面。目前东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东西三环的北段、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北三环东段西向东方向、南四环公益西桥到刘湘桥西向东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话题。今天这个药物啊，很多胃不好、消化不好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是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 有胃病的人基本都认识幽门螺旋杆菌，尤其有些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朋友也会十分的惶恐，因为一直流传着幽门螺旋杆菌是胃癌的元凶。那么查出幽门螺旋杆菌要不要治疗？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有哪些办法？抗生素能消灭它吗？已经耐药的幽门螺旋杆菌又该怎么应对？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邀请北京友谊医院药师部主任药师沈素、主管药师张超跟您说说对付幽门螺旋杆菌联合用药有讲究。 现在大家伙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对于健康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啊，都会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被查出来了之后呢，特别惶恐，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网络上的文章啊，还有一些节目当中都宣传说幽门螺旋杆菌就相当于和胃癌是画上了等号。到底查出了这幽门螺旋杆菌，我们要不要吃药？如果真的需要吃药消灭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这药物我们怎么选择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药师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对付幽门螺旋杆菌联合用药它有讲究。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友谊医院药师部的主任药师沈素。沈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友谊医院药师部的主管药师张超，也欢迎张药师。 主持人好。 嗯，非常欢迎两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下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用药的话题。先想问一问两位药师啊，在这个友谊医院，我们都知道这个消化是比较好的一个医院哈，是不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就能够碰到很多的这种患者查出了体检当中有幽门螺旋杆菌，就想着得吃点药把它杀灭了，这样才能让自己远离这胃癌啊？ 的确，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医疗过程中，有很多的患者 是体检查出来的。 嗯， 有的患者是有一些不适的症状以后来检查， 啊，有消化系统的这种不舒服。 对， 嗯 嗯， 去查了之后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很多的患者第一这个想法就是，哎呀，既然有这个细菌，我得想办法消灭它呀。 哎，是的。 嗯，但其实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其实我们之前也专门请过这种消化科的医生来做客节目，它和我们说胃癌的这种关联性到底是怎么样的，没有大家伙想象当中的那么严重，只要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就相当于跟胃癌画上了等号，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对立关系，是这样吧？ 对，有些研究和数据表明呢，就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仅有1%可能发生胃癌的这可能性。 嗯，所以说大家伙不要一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害怕了， 是 觉得自己和胃癌就已经画上了这个相关性哈， 嗯， 其实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查出了这样的一个细菌在我们的身体里当中存在的话，可能是不是有一些人的的确确是需要通过比如说用药的方式杀灭它？ 是的。 嗯，那到底哪些朋友可能如果查出来了之后需要消灭它，哪些朋友查出来之后呢，它的这个和胃癌的这个关系我们刚才说了发病几率可能只有1%，我们到底要不要用药，这个是怎么来衡量，有没有什么标准，如果真的需要用药的话，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讲究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专业的药师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关于用药方面，尤其是消化系统的用药，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专业药师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的两位专家。下面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问题通过各种互动方式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备受广大家长们关注的2018年北京中医医院儿科冬病夏治三伏贴治疗将会在本周四开始。北京中医医院儿科根据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冬季易发的特点，在中医古方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研制成了疗效明确的穴位贴敷。温阳化痰贴可以使儿童自身的阳气得以充实，抗病能力得以增强，对于秋冬季节呼吸系统常见的疾病反复发作起到很好的防治作用。最近网络上有一篇文章非常的热门，说吃小龙虾会让人得上一种叫哈夫病的恐怖病症，患者全身肌肉溶解，甚至可能会死于肾脏功能衰竭，现代医学对于这种怪病毫无办法。经过专家证实，这一条啊是属于不实消息，大家不要盲目相信。根据了解，哈夫病是一种由多种水产品所引起的急性食源性疾病，除了小龙虾之外，还有很多类型的鱼类、虾类，比如说鳕鱼、梭子鱼、鳗鲡等，都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疾病。其中中国病例诱发因素主要是鲳鱼和小龙虾。同时，哈夫病也不是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绝症，虽然极个别的哈夫病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肾脏功能障碍甚至死亡，但是绝大多数患者经过治疗最终康复，而且不会留下后遗症。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四海同声文化传媒公司和国图艺术中心制作的原创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乐读会》昨天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再度上演。北京电台主持人郭伟、杨红、小群、腾欢、姚笛等10位好声音和特邀儿童节目主持人亚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联袂诵读和演奏了中外经典名篇，在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为数千名观众奉上了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友谊医院药师部的主任药师沈素和北京友谊医院药师部的主管药师张超两位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用药的话题。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在跟两位进行互动了哈。伏羲想问问幽门螺旋杆菌这东西传不传染，应该怎么治疗，还想知道如果被传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它能根治吗？其实关于幽门螺旋杆菌啊，大家伙儿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像幽门螺旋杆菌它会传染吗？ 幽门螺旋杆菌本身的话，它是具有一定的传染性的，是一种感染性的疾病啊。它的传播的途径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喝了一些受污染的水，或者进食了一些没有受到污染的一些食物。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生活中家庭里边这个家人之间通过一些这个唾液的接触，比如说共同进餐，包括是用一些这个杯子这些相关的，都可能会传染。 哦，也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它具有传染性的。 是的。 很有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稍微不注意的话，就病从口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您说的没错。 所以说这个传染肯定是，那到底需不需要治疗呢？还有就是它能彻底根治吗？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个不管是体检过程当中也好，或者是消化系统有一些疾病去就诊的过程当中也好，查出来这个疾病啊，都想说它既然是一种细菌，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抗菌药，我是不是吃了药之后就能把它彻底杀灭呀？ 目前的话，我们的根除的方案里边确实是主要以抗生素为主。然后的话它的根除的效率目前的话是能达到 90% 以上。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朋友通过现在的药物是可以把它彻底根除的。 是的是的。 也问问这个两位专家哈，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伙对于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用药啊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我们节目当中有特别多的听众都特别关心这幽门螺旋杆菌到底什么样的人会被传染。在现在我们的整个这个流行病学的统计当中，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人数多吗？ 目前的咱们国家的流行病学统计报道是，咱们国家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大概是50%到60%这个样子。 哦，那也就是说有一半甚至一半往上的朋友都有可能我们身体当中带有这样的一个细菌。 是的。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沈主任特别跟我们强调说，幽门螺旋杆菌和胃癌两个之间的关系啊，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密切，只有1%左右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朋友可能到最后会发展成胃癌。除了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很多朋友说这样的一个细菌在我们身体当中，在我们的消化系统当中，还会不会有可能是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啊？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呢，它本身会对我们的胃黏膜造成一定的损伤，进而引发一些相关的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会出现一些像口臭、嗳气、恶心、腹痛等相关的，主要的大部分的患者是没有症状的，这个。其中如果要是做了胃镜进行观察的话，很多的患者在胃部会表现出来是一个慢性的胃炎。其中呢这个患者当中大概有20%到30%的患者是会出现消化性溃疡。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胃溃疡啊，或者是二指肠溃疡。还有10%左右的患者呢会出现消化性不良。大概就是一些那些就是餐后的饱胀啊，吃饭的时候有一种不适感这种相关的。 胀气是不是消化不好？ 对的。是大概有这种表现。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细菌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虽然它发生成胃癌的这个几率不是特别大，1%左右，但是它依然是有可能会引起其他我们消化系统的疾病，甚至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这种不舒服哈。那既然它有可能引起其他的疾病，大家伙就会有一个疑问，我既然查出来了有这样的细菌存在在身体当中，它即便不发展成胃癌也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疾病，我是不是得吃药把它消灭了，我们一杀了之啊？ 这个就是本身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治疗它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像您说的，如果我们通过根除治疗能够降低这个之后胃癌的发生或者是这种胃溃疡的发生的这种风险。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根除方案里面 有两种抗生素啊，咱们知道现在这个公众意识也都比较强，抗生素的量比较大的时候，对我们身体的这种不良反应会有出现，然后对人体的正常菌群会有影响， 还有可能产生耐药性。 对的，对的。所以说的话，通常情况下是需要权衡一下这两方面。来判断是否需要根除。 嗯，也就是说，即便是我们现在有一半左右的朋友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也不意味着这些被感染的朋友都需要用药物进行彻底的根除。 是的。 嗯，其实带菌生活，我们依然可以活得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快乐。 也是跟我们自身的机体的状况有关，我们自身的机体的免疫力强，然后这症状可能就要表现不出来。当我们免疫力下降，或者我们某些这个应急的状况下出现了一些机体的这个反应的话，有可能就表现出来。 就是我们说的那句俗话，邪不压正。 对， 当我们的身体当中这种正能量比较强大，抵抗力比较强的时候，即便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些细菌，它也不会引起其他的疾病。 对。 这个双双啊，就想问问说，幽门螺旋杆菌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治疗呢？他说自己检查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数值啊是21，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数值对于他需不需要比如说服药进行治疗算是一个参考的标准吗？ 这个的话，一般我们目前的话最常用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方法是碳十三的一个呼吸试验。然后的话，他这个患者双双这个患者他本身提到他的数值是21。首先要看他是通过哪种方式检查的。有一种是碳十三检查试验，是目前主要的一种方式。 是吹气的那种。 吹气的那个、对。然后那种方案的话，他的这个临界值大概是4左右。另外一种是碳十四的一种方案目前也有应用，大概那个的话是100左右所以要看它是哪种方式检测的。如果要是说是以4为节点的话，那么21就基本上认为是一个阳性的结果了。 那就是说肯定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了。 对的。 而且和这个4我们说这个数值相比的话，它应该是超标的倍数比较高的。 对，一般的话这个在这个临界值附近的这个结果的话，我们需要再过一段时间再重新复查但是如果要是 误差， 对，两倍以上的话，可能就倾向于是有感染的了。 那既然感染的话，而且感染的数值比较高的话，这样的情况之下是都需要进行治疗吗？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根除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它的治疗之后的这种获益，还有就是用药之后的这种对身体的一种影响目前的话。推荐的主要是包括四个方向的这种指征去根除。首先是消化性溃疡，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 已经查出来有这样溃疡的情况。 对的。 同时又查出来了有幽门螺旋杆菌。 是。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杀灭它。 对，因为这个杀灭之后呢，能够首先是促进这个现在已经有的溃疡的愈合，然后进一步呢还能预防它再复发，或者是产生溃疡激发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出血啊、穿孔这种严重的并发症 好。 然后其次呢，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叫做胃黏膜淋巴相关的淋巴瘤它的这个发病跟幽门螺旋杆菌是非常相关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之后呢，它的这个基本上是可以治愈的。然后第三种呢，是我们说这个有一些慢性胃炎的患者，它出现了这个萎缩性的一些情况甚至是一些出现了一些早癌的情况再加上它本身的话家族里面是有这种胃癌的家族史的 遗传病史 这种情况的时候也要考虑根除对它之后的这种胃癌的发生率能降低它这个风险。 好。 然后最后一种的话，目前也比较推荐的是这个患者已经确诊了他或者是胃早癌，就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这个胃里边有一些早癌的病变，需要内镜进行治疗做一个操作切除这个早癌的这种病变，或者是用一些这个已经发展到了需要普外科去进行胃部手术然后做的这种情况的这种胃癌的患者他们都是需要根除，并且要提醒他的家属，就是主要是直系的一级的亲属，包括他的父母子女，要进行一下关注他们的风险都是非常高，都是建议要根除的。 这是因为这个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强调幽门螺旋杆菌它其实是有传染性的，而且我们说病从口入，在一个家庭里面生活，我们难免可能一个桌上吃饭，一个杯子喝水，这就有可能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传染给身边的人了。 是的，是的。 嗯、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双双问的这个数值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说数值超标的越高，我们就越需要根除。有些朋友虽然超标的这个数值比较高，但是他没有您刚才提到的这四个我们说需要根除的指征，他也可以带菌生活是没问题的。 您说的没问题。 嗯， 还要注意监测。 哦，还得注意监测， 定期的要复查看看、 嗯， 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胃肠不适的一些症状。 嗯，因为很多的疾病它其实都是一个发展过程。 对、哎， 我们虽然现在查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溃疡的情况、嗯，但是不代表过了个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我们的胃溃疡还是没有。所以说，如果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复查的话，您建议比如说多久复查一次？这个周期是比较合适的？ 您是说，就是在上次检查之后确认已经有这个 幽门螺旋 杆 菌 了， 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刚才您提到的这四个必须要根除的指征， 嗯， 我只是观察的话，我大概多久再去复查一次就行了？ 这个还主要是看它的这个消化系统的症状， 嗯， 一般是建议3到6个月吧。 哦，也就是3到6个月、 啊、 半年左右，建议您再去看看。 对对对， 如果维持的很好的话，下次我们再监测，可能就跟我们的体检。一年一次基本上没问题，如果它发生了变化，可能这个周期咱得缩短一点。 对， 嗯，好，啊，还有特别多的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要问问大家啊，问问两位专家啊，还有朋友在问幽门螺旋杆菌主要会导致什么样的疾病啊，有什么危害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有可能有胃溃疡的情况，甚至严重的话有可能会有胃癌。但是还有朋友在问说，如果家里面有人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话，这日常的餐具到底怎么消毒啊？我们说了，它这个细菌是有传染性的，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又难免会有这种接触，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比如说必要的这种消毒措施吗？ 应该有的。一个就是要首先是分餐制非常重要， 嗯， 另外一个我们的餐具可以，我们有这个电子的加热的和消毒的这个器械，就是那个电子消毒柜之类的、 哦、 可以采用这个 紫外线灯一样的， 对对对对， 这个可以照射它。 哎，如果是有感染的，如果是分餐制，然后砖块专用，砖套餐具专用，这样呢会减少这个，避免这个相互交叉感染。 啊、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最好是减少，比如说共用餐具、共用这个杯筷啊什么的，我们都自己用自己的。 对。 啊、哦，这是一个方式。再一个呢，如果比如说像一些这种餐盘啊什么的，我们最好分餐制，因为在一个盘子里面吃饭，你的筷子接触到了口腔，这个筷子上面就带有这样的细菌了，夹到盘子里面，虽然菜夹走了，剩下接触的菜也依然有可能被感染了。 是。 嗯，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细菌，如果我们想要杀灭它的话，其实难度也不是特别高，像我们日常用的这个紫外线的消毒是可以杀灭它的。像比如说它害怕高温吗？ 也是可以的。一般就是食物加热成熟啊，包括这个餐具，如果能够高温加热的话，都能够杀灭的。 嗯，这个比如说温度有讲究，嗯、比如说必须要达到100度吗？还是说70-80度也可以杀灭它？最好是100度吗？ 这个的话， 我们还没查到这个相关的资料。 对， 最好约了到100度应该是没问题。 我们可以用这种高温的方式来进行消毒。 对对对， 也想问问两位专家，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消毒液，比如说像这种84啊什么这种消毒液，是不是对它也有杀灭性？有吗？ 它本身的话，就是还是咱们不是那种特别顽强的一种细菌 啊、 它对这种84毒液主要是通过就是对它产生一个氧化的一个杀伤啊、它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杀伤作用 啊、 也是有效的， 也是有效的， 有效的。 所以说幽门螺旋杆菌虽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我们接触到它的机会比较多，但是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顽强，很多的这种消毒手段都是可以杀灭它的。嗯，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听众朋友在说，这体检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为啥我没有任何的不舒服这样的感觉呢？如果不管它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要吃药的话，应该吃什么药啊？是有很多的朋友查出了感染，但是没有任何不舒服吗？ 是的，是的，本身的话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应该说是绝大多数患者他都是表现的是一种无症状的状态， 嗯，就是使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正气非常的足，这个时候可以遏制它，让它产生这种病变。那如果没有症状的话，我们能不能不管它？ 可以就是持续去观测， 观测就行了。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3到6个月您再监测一次，如果没太大变化呢，以后每年进行一个定期的监测就可以了。那如果要用药杀除的话，现在主要流行的这种用药方式也跟大伙介绍一下。 目前的话，咱们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看呢，是首选的是四联疗法。 嗯 啊，所谓四联，对，就是四种药物连用 啊。那这四种药物具体是哪四种啊？ 主要的组成呢是包括两种抗生素。还有一种抑制胃酸的药物，比如我们常用的这个奥美拉唑，就是拉唑这一类的抑酸药。第四种呢叫做 B 剂，我们常见的是有这个聚氨酸 B 钾或者是胶体果胶 B。这四种药物连用呢，能够保证在根除幽门螺杆菌方面达到一个很好的根除的一个效果。 现在对于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杀灭，如果我们需要的话，像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可能有四类朋友被查出来了之后需要根除它，就推荐首选是这种四联的疗法，吃四种药物同时吃。这个红梅就想问问说，之前听别人说是吃三种药，这医生呢给自己的爱人开了四种药，而且他发现这四种药当中有两种都是抗生素，然后呢想问问这个为什么。首先先回答了这个三种还是四种，之前是三种药占主流，现在更新了吗？还是有什么比如说病情严重轻重程度的这种区分？ 在之前的这种咱们国家的情况呢，这个幽门螺杆菌耐药情况相对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啊，咱们国家是推荐用三联疗法的。 也之前用的是三联主流。 是的，主流的，就是两种抗生素加上一种抑制胃酸的药。后来呢，随着咱们这个通过对幽门螺杆菌的监测，发现它的耐药率，对于主要是对于抗菌药物耐药率在逐渐的升高。然后的根除的这种效果呢，我们的基本的目标是能达到80%。但是这个根除率可能也达不到了，其实理想的应该达到90%以上。所以的话，后来的话是加入了第四种，叫做 B 剂。刚才我也提到，常见的是聚氨酸 B 钾，或者是这个胶体果胶 B。加入它之后呢，能够协助抗生素提高这个根除率，大概额外能增加30%-40%。能确保我们这个根除率达到我们理想的90%以上。 好，这也是其实侧面告诉大家，其实不是所有的这种细菌我们都得通过这种抗生素把它消灭掉，如果我们这个说滥用抗生素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以后其他的疾病也跟这个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一样产生耐药性，我们可能得吃更多的药，用更强的药才能杀灭它。那这个朋友还说，为什么要只给这个两种抗生素啊？这是因为比较严重吗？ 这个两种抗生素呢，主要是考虑到通过他们这两个抗生素以不同的机制，从不同的角度去协同发挥杀灭幽门螺杆菌的作用。它这个这种方案是得到了临床的证实，疗效是很确切的。以前的就是研究，包括就是各种报道，它是用一种抗生素的杀灭的效率是不够高的。而且这个其实它主要是想通过杀灭幽门螺杆菌，并不是跟它的感染程度严重是相关的。主要是想通过联合来提高它的根除率。 好，所以说也跟大伙儿解释了，这个三种还是四种啊，其实是由医生来给您决定的。现在我们首推都是四种，而且不管是三种还是四种，里面都是含有两种抗生素的。 是的。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对付幽门螺旋杆菌联合用药有讲究。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

并不是所有感染的朋友都需要用药来根除。如果需要用药根除的朋友呢，现在我们首推的就是四联的这种方式，得吃同时吃四种药，这样的话根除的效果会比较好。那很多朋友就不知道这四种药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是不是还应该继续用药。那么下半段我们也来集中回答一下各种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那么关于用药方面，尤其是消化系统的用药，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问题提给我们的两位专家。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网友们提出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两位，说幽门螺旋杆菌经过治疗但是还没有完全好，这个时候还要继续用抗生素来治疗吗？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在经过咱们的这个根除之后，可能会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没有根除彻底。这个时候呢，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幽门螺旋杆菌耐药。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很多时候是在患者在根除的这个过程中，他的用药就是不太规范。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想要达到根除的这个效果，首先药物的选择得有讲究，同时在服药的过程当中还有特别多的注意事项。 是的，是的。 那药物的选择，这个是不是一般来说我们都得由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开出适合的这种药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统一方的？ 对的，这个很多不常见的六种抗生素来进行选择，组成这个方案。医生会根据您的这个个体的情况来评估，选择哪两种来加入到这个四联当中。 虽然是四种药，但是其中两种抗生素可能得从这六种当中选最适合您的两种，每一个人的方案都有可能不同，所以说您看看这个效果好不好，有没有根除，首先第一点得看看这药到底适不适合您。但是这个一般都是由医生来帮您把关的，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大家伙对于药物的选择可能操的心会比较少，更重要的得是我们在日常服药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我们跟大伙来说一说吧，如果确确实实我们是需要彻底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在服药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我先来说吧。首先就必须按照医生的这个处方，正确的时间服用，正确的剂量，还有疗程， 也就是说足疗程，足剂量的去服用它。 对对对。 那像比如说时间上它有什么讲究，是饭前饭后还是说早中晚的讲究？ 有的。 我们将这四种药分成两组。其中两种抗生素是要在饭后即刻服用。 就吃完饭之后立马吃它。 立马吃它。这块的话是很多患者他比较有疑虑的地方。因为很多人说空腹吃这个抗生素可能吸收的更好吧。包括这个反正就是他各种原因都担心。但是呢，其实说实话，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这个细菌它本身是在胃的黏膜或者是粘液层里边存在的，我们要的抗生素是发挥它在胃里边局部的作用。它吸收入血的话是对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是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胃部是空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先把药吃了，它可能在胃里存留不了太长时间，可能就进到我们的肠道了。 您说的 没错。但是我们先吃饭，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食物已经在胃里面占了一部分的空间，然后再吃药，它可以在我们胃里面存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对的。 好。 是的。 这两种抗生素我们先告诉大家，服用的比较好的时间段应该是在餐后即刻服用。 是的。 那剩下的两种药是要在餐前服用吗？ 您说的没错。另外两种的话是在餐前半小时服用。就是我们的异酸的这个拉唑类的，比如说奥美拉唑，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B 剂。像绝酸必甲这两种的话都是要在餐前半小时来服用。 好，首先时间段的也有讲究，两种药在餐前吃，然后呢两种抗生素餐后随即服用。那这个是比如说一天需要吃几次呢？ 一天通常情况下是需要吃两次。 那这个是我选一早一晚还是说中午晚上？ 就是早餐跟晚餐以他们为分界，然后早餐前半小时 把餐前半小时吃那两种， 嗯， 然后两种抗生素呢是在早晚餐后餐后即刻来吃的。 好，这是我们告诉大家什么才算是这种足剂量，然后呢是时间的讲究也告诉大伙了。那这个足疗程也非常关键了，沈主任刚才特别强调了足疗程，这个比如说服用抗生素和我们的这个两种辅助的药物，我们一个疗程是多久？ 现在临床一般是14天，哎， 啊，吃两周的这个药， 嗯， 那吃完两周的药，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被杀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去复查了吗？ 嗯，一般是服完药以后，四一个月以后，四周以后， 嗯，然后再去复查， 哎，四周以上再去做检查， 哦，是不是因为这个服完药之后，我们得让这个药物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充分 发挥药效，有的时候才能把这个细菌杀死。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大家伙儿，如果我们吃完这两周的药之后啊，我们立马就去医院检查，很有可能查出来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依然存在在我们体内当中。这个时候您别担心，不一定是这个药没有效果，很有可能这个药效没有发挥到最大。所以说我们一般是服药一个疗程，也就是14天之后，我们间隔一个月再去医院检查，这个时候查出来的结果才能说有没有根除它。嗯，好，那像这个朋友问说，如果吃完了药之后没有好的话，这药是还得继续吃吗？ 像刚才也提到这个原因，就包括可能是主要是细菌耐药， 嗯， 还有就是我们患者的这个 服药的这个 习惯 不好， 对，所以的话，如果要是说它出现了这种根除，相当于是失败的情况，这个时候呢，首先要再评估一下啊，它这个根除的指征是不是明确？ 嗯，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那四种人群啊，要是很明确的话，就要进一步的请医生来给您做评估， 嗯， 然后来选择，比如说在两种抗生素当中，可能要保留一种耐药率低的。 嗯， 再把那种耐药率高的换掉， 哦， 换成另外一种耐药率低的， 嗯， 啊，然后他们两个一起组成这个根除的方案。 有可能第二个疗程得调药， 对， 嗯， 会调药。然后的话，就是说，这个还要提醒患者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服用这些药的时候，它的剂量跟说明书上的这个剂量是不一致的， 嗯， 好，啊，一定要是按照这个医生处方上的剂量来服用。 哦，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我们说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的药，可能说明书上说这个每次吃一到两片，或者说每次一片，一日三次，但是我们不是这么吃，我们有可能一次吃到比如说半片，或者说吃到两片，然后分一早一晚，我们得根据医嘱来吃，不要根据说明书来吃。 对的，对的，有很多抗生素它可能没有提到这个根除幽门螺杆菌这个指征 治疗方案， 治疗方案没有提到，好，但是我们医生的评估之后都会给您开具的是规范的这种剂量 啊，具体药方，咱们遵循医嘱吃，不要按照说明书吃，这个也很关键哈。那根除之后，它比如说会有复发的这种情况出现吗？ 也是会有的。 嗯，这个时候是没根除干净啊，还是说有可能我其实这次除干净了，但是它不是有传染性吗？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再吃进去。 这两种情况都会有，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嗯，那这两种情况，比如说我又发现了，我也的的确确是属于要根除的人群，它又出现了复发的情况，我们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复发的话，我们的用药方案会有区别吗？如果比如说是我这次其实根除干净了，我又被传染的，我是不是还吃上一次的药就行？如果是我吃完了这上一次的药没根除干净，我是不是得调药啊？ 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在临床中比较难区分啊，就是我说不好是上次的细菌耐药，然后又重新复发了，还是说我重新又感染了？ 嗯， 啊，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像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它的根除的这种指征是很明确的， 嗯， 要根除的话，我们还是尽量就是避免用那些耐药率高的抗生素啊，做一个调整。 也就是说，还要再继续服可能第二个疗程的用药。 对，然后这个间隔的话，要跟第一次要间隔至少2到3个月。 哦，不是说我这吃完14天一个月之后我去复查，查出来有我就立马接着吃，不 是 这样。 是的， 得间隔 2到3个月，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对这种药物的敏感性恢复。 哦，它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处于一个战斗状态了，我们还先缓缓攻其不备。 对的。 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关于这个用药的问题，他想说自己的肠胃道啊本来就不好，医生给他开的这个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当中呢有一个药叫阿莫西林，他说这个药对于肠道的伤害是不是会更大，然后呢想问问能不能换一种对于肠胃道刺激比较小的抗生素呢？ 就是阿莫西林它本身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来说相对来说不是很大。对的。 所以说不用担心这样的一个药可能对我们的消化道有刺激。 是，而且我们的服药方法是饭后服用。本身的话它也能够减少这种胃肠道的不良反应。 嗯，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的这个抗生素当中有对消化道刺激比较大的吗？还是说这六种基本上对于消化道影响都会比较小？ 有。 啊，有。的的确确是有对于消化道刺激比较大的。这个具体是哪一种？比如说医生给我们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本身消化道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我就得提前告诉医生避免这类药物？ 也可以这样，就是甲硝唑比如说它胃肠道反应就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所以说如果医生给您开的这个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抗生素当中有甲硝唑这个药，您又有肠胃道的这种不舒服，您就得提醒一下医生，告诉他我本来就有这个基础疾病，本来消化系统就不是特别的健康，您是不是把这个药给我避免一下？ 要适当的要调整一下。 嗯，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哪些人需要特别注意预防感染呢？还有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途径到底有什么呀？这都是飞鱼这个朋友问的问题。感染的途径我们说病从口入，我们喝的水吃的东西都有可能带有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比如说有哪些人群是需要特别预防或者是注意的吗？ 有，我认为是有胃癌家族史的人。 也就是说直系亲属，自己的爸爸妈妈， 对对， 然后还有这个兄弟姐妹，有遗传性的话， 对对对， 我们得注意， 我们要高度的应该重视注意。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吃幽门螺旋杆菌既然有传染性的话，是不是一个人吃药，这全家人都得跟着吃，这样才能彻底根除啊？这用药的注意事项当中有这个，比如说指征，一个人吃药，这家里人都得跟着吃吗？ 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感染，它是呈一个家族聚集性的，就是一般的话， 它有传染性的， 有传染性的啊。咱们平时在生活中很难避免，就是比如共同进餐呐、或者是共用一些饮水杯这些情况，所以说如果要是它这个根除的指征很明确，然后家人的话也需要做一定的检测，当然家人是每个人的个体不同，他不一定会感染，但是他做完检测之后，如果要是明确的话，也是建议进行根除的。 好，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的的确确可能有可能您查出来了有幽门螺旋杆菌需要根除的话，这家里人得跟着您一块儿，要不然的话可能这种交叉感染虽然您根除了，再次被家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传染的话依然还会再复发。 是，就是说我们的完全的这种分餐制啊，这种生活上这种避免接触是非常的 困难，和我们 的 这个中国的饮食习惯可能不是特别的吻合，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确确实实需要家里人配合您一块儿来进行根除。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田庚想问问，专家说胃反酸和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系吗？ 这个 不一定。 很多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是不是都有可能引起这个反酸的情况？ 对对对，胃反酸有好多疾病可以引起这种症状。 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造成的这种胃溃疡啊，还有这个胃部的不适，也有可能造成反酸的情况吧？ 有。 所以说具体这反酸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咱们得先确诊一下。 对， 的的确确有可能造成。 可以去检查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否是有，做这一项检查。 那如果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胀气啊反酸啊，虽然有这种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但是呢我又不属于在上半段刚才这个张药师给我们提到的这四类人群的话，这个时候我有必要比如说杀灭这样的一个细菌吗？ 一般临床建议就是如果有症状，有不适的症状了，是可以 考虑治疗的。 对对对对。 好。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马阿姨特别着急，她说自己啊有冠心病，也一直吃着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的药物。最近啊胃部溃疡出血，去医院检查呢发现了有幽门螺旋杆菌。医生建议她吃药，但她觉得已经吃了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的药物了，再吃这幽门螺旋杆菌的杀灭药物，药会不会太多了，会不会有这个药物之间的不良反应，就想问问这个时候到底吃还是不吃啊。其实关于很多的这种老年朋友，可能很多的疾病尤其是慢性病都需要长期服药，那这个时候又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就担心这个药物之间会不会有副作用，会不会相互反应，该如何抉择呢？ 就是根除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疗程大概是2周，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它也是有可能发生药物相互作用的这种风险的。特别是我们要 提一下，就是在这个抗生素里面有一种抗生素叫克拉霉素它本身的话能够抑制很多药物在肝脏代谢比如说刚才这位马阿姨她提到说她服用他汀类药物这个他汀类药物呢它本身也通过肝脏代谢，然后呢这个克拉霉素能够抑制它代谢呢，引起它的在血里边的浓度升高从而造成它出现这种不良反应的风险也会提高。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比如说我是把这种他汀类的药物停了呢，还是说这个时候我让医生给我换一种抗生素？ 您说的 两种解决方法都可以， 都可以， 是 啊。所以说很多老年朋友，比如说这种长期慢性疾病，比如说控制高血压，甚至我们说控制血脂的这种药物，我们医生都建议终身服用，不建议他随便的停药。如果我们再要服用，比如说沙美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药物，我们就得找专业的医生或者找专业的药师帮我们得衡量一下，我们这个时候停哪个药，还是换哪个药。这都有可能，所以说得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服药方案哈。那如果为了避免他们相互之间的不良作用，也想问问两位，像比如说吃药的这种间隔，我能不能比如说我吃这个比如说他汀类的药物，或者说这种阿司匹林控制血小板的药物，我跟它间隔个两个小时，或者说把它岔开吃，这样的服药方式可取吗？ 有些药物我们是采用这种间隔的方式，避免一些相互作用和不良反应，但是这类药物 不行我看这个沈药师在摇头，看来不能这么做。 它是因为从机体来说，它影响药物的肝酶的代谢的它抑制了酶的代谢，酶的活性降低了，所以你错时间的话对它的影响就是没有那么大意义，间隔时间没有那么大明显 那比如说吃了哪些像这种我们常用的这种慢性病的药物，我们就得考虑一下我们具体的这种用药方案，是不是甚至我们得把我们之前吃的这个药物得拍个照片，甚至拿着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处方得让这个消化科的医生看看衡量一下， 让我们药师或者医生首先你吃了哪些药物，在医生在给你开药的时候要让他知道你现在目前吃的药物和你现在要给将给你开的药物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一种相关的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以这点非常重要 你得把你的服药史告诉医生 对 像这种他汀类的药物，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都在长期服用，这就有可能和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产生不良的反应，所以说得提醒大家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有朋友说自己吃了这个四联药大概十天左右的时间，胃部会有疼痛的感觉，想问这个药还要不要继续吃？像这种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药会有一些临床的这种副作用吗？ 因为它本身的胃就不舒服了，所以才吃的药物。可能多少药物的它对药物的敏感性就比较强。 那这个时候有这种不舒服，我是坚持一段时间这症状就会消失，还是说我得停药换药？ 一般是能够耐受的话，我们还是主张 坚持一段。 坚持，因为他吃了十天了，还差四天就到这个疗程了。所以看了以后，停药以后，一般的这种不良反应就会消失掉。 那如果这个朋友是十天的时候，咱们再坚持四天。比如说有朋友说，我刚吃个一两天，这个时候胃里面就已经出现不舒服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继续服用，还是说这个时候我赶快找医生调药啊？ 应该是去找医生 赶快调药了。 对对对，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也有可能在临床上造成一些这种副作用或者身体的不舒服。 对， 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 比较常见的主要是消化道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些口苦恶心包括腹痛，还有就是腹泻这些是比较常见的。根据程度不同，如果要是说不能耐受，程度很重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咨询医生或者药师。 还有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的，我们最后抓紧时间回答一下路人甲这个朋友的问题。他说儿童会被传染幽门螺旋杆菌吗？还有就想问问 C14 也就是碳14的检测到底准不准确，如果孩子做的话是要做 C14 的检测还是做胃镜呢？ 首先那个儿童他是一个易感人群。 他不但会被感染而且还容易被感染。 容易被感染，对。特别是这些营养状态不好啊，或者是处在一些卫生条件不太好的地区的这些儿童。本身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家长的一些喂食的方式 啊，可能也是造成传染的一种主要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家长有一些习惯会是把这个食物嚼碎了啊，然后喂给孩子啊，这无形中就将唾液中的幽门螺旋杆菌传给了孩子了。除此之外，就是可能用嘴去尝一下这个奶瓶 热不热 、啊、对，这些情况都是会传染的。 好，那对于孩子来检测的话，做这种 C14 准确率怎么样？是做 C14 还是做胃镜啊？ 一般的话，C14 的话，它本身是具备一定的放射性的啊，虽然是非常低啊，大概相当于是我们做 CT 的1/60吧，放射性非常低。但是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儿童还是跟孕妇还是建议他去做 C13 的这种检测 啊，现在也是我们比较主流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法。它的结果的话，就是提到。主要是刚才我们上面也提到，在检测的阳性值100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误差的，需要再进一步的重复测再确认啊。通常情况下都是准确的，除非是它在这个检查过程中啊，可能是有一些配合的不太好的一些情况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做碳13或者14的检测作为首选，然后不会把胃镜作为我们筛查的一个手段。那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也想问问两位专业的药师，大家如果关于用药问题啊，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在友谊医院我们有这种用药咨询的门诊呢？ 是的，我们正常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11点半，然后下午是1点半到4点半，都是我们有药师咨询的，我们有中药师和西药师两位药师共同来 为大 家解决。 那具体的位置是在门诊楼药房的边上吗？ 对，我们也是在门诊楼药房的那个里侧一点。 好，也再次感谢两位药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友谊医院的用药门诊继续找专家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高考之后整容您悠着点。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点半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北部高压南移，偏北风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0到7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